酒喝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当中呢，继续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哈，这种迎接旅游加时代的到来，这其中隐藏着哪些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陷阱和纠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讲到了两大类型的纠纷哈，一种呢就是旅游加共享，一种就是旅游加演出。那除了这两种之外，还有一些怎样的情况呢？我们会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请到两位法官跟大家来介绍。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田小新法官和韩涛法官。 因为现在旅游产品不断的丰富，很多这个大的这个旅行的网站包括 APP 呢，也推出了很多附加性的服务。那除了这个机票、酒店啊、交通之外，还有很多这个景点的门票啊、演出票啊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是现在还出现那种就是机票连通高铁啊，一块预定这样的一些服务哈，还有什么包车呀、租车呀啊，这个 WiFi 啊等等等等啊，这样服务可以说是非常的好，非常的便捷。那么它在给我们的旅游带来更多的便捷的同时啊，也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到韩法官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位朋友遇到了什么事儿。 这是一个通过在线订观赏票的这么一个案例。 要观赏票是吧？就是一个参观一个什么一个展览是吧？ 对， 或者说 参观一个博物馆。这个张女士呢，也是通过这个一个旅行社的网站购买了一个博物馆的门票。这个博物馆呢，一共应该是有15个展厅。 哦， 15个展厅。这个张女士购票以后呢，持票进馆，在参观过程中发现其中一个展厅在当天并没有开放。 是15个里边有一个，还是说15个当天都没开？ 15个展馆中间有一个没有开放，也就是开放了14个。有一个关闭。参观结束以后呢，张女士就认为旅行社存在欺诈。她认为本来是15个，现在有一个关闭了。你也没有告知我，你仍然向我收原价85元的这个费用。涉嫌欺诈，所以把这个旅行社诉至法院，要求赔偿退还门票，并且赔偿相应的损失。 哦，那张女士通过这个旅行社订这个门票，是她去旅游，比如说是连机票、酒店加上那个门票，还是说她通过这个网站我就订了那个门票？ 这个案例中，她是仅仅是订了这个 博物馆的门票。 博物馆的门票。博物馆那个门票，因为它不是15个展区里有一个是关闭了。 对。 那这个85块钱跟张女士在现场有没有看哈，因为现场卖的肯定明确告知有一个厅是关闭的嘛。 嗯、 那个是不是也还是收85块钱呢，还是说适当的会少一点呢？ 现场也是85块钱。 啊，一样的。 对。 旅行社什么意见呀？ 旅行社在应诉过程中发表了两个观点。 嗯。 首先呢，旅行社认为旅行社只是一个博物馆门票的代理机构。 嗯。 代理销售商，而不是这个售票单位。 嗯。 这是第一个他们表示的观点。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不应该承担这个场馆关闭的这么一个责任。 嗯。 第二个呢，他认为他们不存在欺诈。他说这个场馆关闭呢，我们作为这个参观票的销售代理商并不知情，所以我们并没有欺诈的这么一个行为。 嗯， 所以他们是不同意张女士的诉讼请求。 那这起案件当中，旅行社到底是不是构成欺诈？ 这个案子有两部分内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部分内容其实和刚才田法官介绍的这个网络交易主体和网络平台和这个案子是有一个相似的案情。 嗯， 也就是说，首先你要区分这个交易的主体是网络运营商，它是一个交易的主体还是一个交易的平台。 嗯， 这是一个确定你交易的对象。第二个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也就是说欺诈。那么欺诈根据合同法的这个规定，它是要求有一个主观上有一个故意。 嗯， 也就是说你在交易的时候对这个闭馆的情况明知或者是应当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告诉消费者说这个场馆运行正常，这个场馆没有任何问题，在这个情况下主观上有一个故意，在这种情况下才构成欺诈。 嗯， 如果是主观上没有故意，仅仅是这个过失或者是根本就不知情，即便存在场馆关闭的这个情况，在法律上也不构成欺诈。 那咱们还具体回到这个案子哈，那这个案子里面这旅行社的这个行为到底能不能够算作欺诈？ 最后我们认为经过审理综合这个案件的事实，我们认为旅行社作为一个场馆参观票的这个销售代理商，对场馆实际的这种运营情况并不知情啊，所以他在主观上不存在欺诈张女士的这个故意啊，所以我们认为最后这个张女士以欺诈为由要求进行赔偿，我们是没有支持张女士的诉讼请求。 像这起案件呢，也是一起很典型的在通过这个网站啊来预定一些除了旅游之外的一些门票的这样的服务。其实这些服务呢，现在很多网站也都在陆续的展开的啊，并不仅仅是这个预定一些展览的门票啊，演出门票，包括这个像WiFi 的服务啊，包括还说可以吃到一些当地的美食啊，我可以给你提前预定啊，还有一些等等等等哈。那么您觉得这个里面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首先还是说这个交易主体的问题，因为这个旅游合同它首先要适用这个合同法，因为合同法是一个基本法。那么除了适用合同法以外，它还要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关于网络交易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如果你是网络交易主体，那你就是合同的主体，你就要如果出现了违约，那你就要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是国家的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来履行你的合同义务。如果你出现了违约，那你从民事这个角度来说要对消费者进行赔偿，从行政管理这个角度来说你可能会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如果你是一个平台，也就是说一个交易的平台并不是交易的主体，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首先呢，你要对这个你提供的信息它的准确性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是说你明知，也就是像在这个案例里边这个出现的情况也这个相同，如果是说你明知这个信息是虚假的，或者是你明知这个信息存在这个瑕疵，你没有做任何的甄别，仍然挂在你这个搜索引擎上提供给消费者，如果出现合同违约或者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你作为平台 也要承担和实际的交易主体同样的连带责任。 嗯，那怎么样算是明知呢？ 首先是在诉讼过程中，是需要消费者来提供相关的证据。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他审查的是一个法律的事实。 嗯， 那么法律的事实是需要证据来呈现 啊，就是说明知需要由消费者来举证。 如果你消费者能够举证证明，比如说这个网站已经明知了，这个信息是虚假的，这个网站仍然提供这样的这个搜索服务，提供这样的搜索信息，那网站就要承担责任。实际在纠纷过程中，比如说网站明知的情况，比如说就是说他已经因为这个错误的信息或者虚假的信息已经产生过纠纷，已经有消费者被这个虚假的信息所侵犯了权利，网站在同样的情况下仍然把这个消息放在了这个搜索引擎里边，那导致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消费者又受到了这样的侵害，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推断你这个平台对此是明知的。 我印象当中在2008年就北京奥运会之前还是前后，故宫啊的三大殿曾经经过一次的大修。那次大修的时候呢，故宫的三大殿基本上都是被这个滤网给罩起来的。其实我们大家如果去参观故宫的话，会发现我们是看不见故宫的三大殿的，你也没有办法近距离的观看。 对。 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去买故宫门票的话，它并不会因为三大殿被罩起来而门票会做适当的减或者免。 对。 是吧？ 对。 那我在网上预订门票的时候呢，其实也还是那个价格。但是它那个大修啊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故宫也应该会在网站上有相应的这样的明示，但实际门票上并没有便宜。 对。 那您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如果想去参观故宫，三大殿被罩起来了在大修，那我看的目的我不能够实现，那门票故宫本身也卖的也就没便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怎么证明我的损失存在呀？ 如果是说故宫已经对他三大殿的情况进行了公示了， 在网上有所公示了， 对，你仍然选择购票进入，那这其实是双方一个自愿交易的这么一个行为 啊， 自愿交易的行为，就是你要是认为这个三大殿维修期间，你要认为这个看不到三大殿，那你就可以暂时先不进去嘛，是吧？ 对， 你既然选择了，就是双方在所有事实情况都信息对称的情况下，你自愿建立的这种合同关系，你是一个自愿行为。自愿行为，你回过头来再说这个，因为三大殿维修，要求退还相关的门票，这和你们当初缔约合同的这个过程是不符的。只有说我没有明确告知你，或者说我故意不告知你。在这种情况下才构成欺诈，或者是构成违约，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或者如果欺诈的话要承担三倍的赔偿责任。 比如说这个展览已经结束了啊，或者说这个展览它本身因为种种原因，或者说这个展览馆正在进行大修， 对 啊，但是呢这个网站还是按照原价去卖这个展览参观的门票，但实际上这个展览它已经结束了， 对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会有涉及到明知的问题。 对。在这个案例中，或者是说比如说博物馆在诉讼过程中博物馆提供证据证明他们已经把相关的信息提供给了旅行社。 哦。 只是旅行社在对外销售门票的时候没有向消费者提供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认定这个旅行社它是明知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下面呢我们再请到田法官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个案子哈，这里面是涉及到这个旅游加房产的，就涉及到一起和分时度假相关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您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分时度假呢作为一个、 稍微近一点 分时度假呢作为一个整合这个房产跟旅游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一个休闲的一个方式，其实在国外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 是， 然后近些年呢也进入到咱们国内的这个市场，然后呢这个很多这个民众啊也争相选择这个方式，因为 为它这个合同这个期限长，但相应的它这个旅行的总价很低， 对， 也就是我拿很少的价钱，我能够拿到一个5到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每年都可以去旅行几天的这样一个权益。 嗯，对， 我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案例呢，也是一对这个老夫妇哈， 嗯， 这个李先生夫妇， 对，一般分时度假的纠纷都出现在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身上。 这个李先生夫妇呢，跟这个北京的一个旅行的咨询公司签订了一个分时度假的旅游合同，然后这个旅游产品的内容呢，就是这个李先生夫妇呢向这个旅行咨询公司交纳了一个25000元的费用。 嗯， 然后呢， 这是一次性的还是说每年 一次性的 啊？ 一般我们这个审理情况中那个发现，这个分时度假这样一个模式，它都是一次性去预付一个所有的费用的，然后这个费用的价格也都是在这个2-3万块钱、3-4万块钱这样不等啊， 嗯， 他一次性支付了这个费用，然后是成为了这个公司的会员，然后每年呢可以享有这个免费的7天的这样一个度假的一个权益。在当天呢，这个旅行社又这个和这个李先生夫妇签订了一个3方合同，这个三方合同呢就是包含了一个上海的某一个酒店，这个当然这个合同中这个第三方这个酒店并没有实际的出现，只是一个盖好章的这样一个三方的一个合同，然后李先生夫妇呢在上面也签字了。 嗯， 这个合同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说这个李先生夫妇呢成为这个酒店的这样一个会员，每年呢享有这个7天的免费度假的这样一个权益。 嗯， 然后呢最后这个因为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患有了这个严重的疾病，没有办法履行合同，所以就呢诉到法院来，然后要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并且呢退还这个已经预付的这个费用。 哦，就是每年享有7天的酒店入住的这样的一个权限，是同一家酒店每年7天，还是说凡是跟这家公司签约的任何一家酒店都可以每年随便住7天？ 这个酒店呢，它是一个俱乐部，就是它旗下的都可以免费入住。 哦， 刚才您说的也就提到了这个分时度假， 嗯， 它其实包含了两个概念，有一个概念呢就是一个，因为它咱们说它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权益性嘛，有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我享有入住的这个权利，第二个层次呢就可能涉及到一个这个权益就有一个可以转让、可以交换、可以出租这样一个特性，第二个层次呢可能涉及到它和其他的这个会员去进行一个交换，获得这个不同酒店旗下在其他地方的这样一个度假的一个权益。 那么这起案件呢，这个实际上这老两口有没有住呢？ 最后没有出行。嗯， 一次也没有住过。 因为有一个人他这个身体发生了一个这个变化， 哦， 然后生病，所以就是两个人要求一起解除合同。 嗯， 因为他们签订也是签订了一份合同嘛。 嗯嗯 嗯， 嗯，就他们一次也没住过， 嗯， 是 这样的。嗯， 哦，那旅行社愿意吗？那我觉得建议不愿意吧。 这个，旅行社呢，就以他这个并不是合同的旅行方， 哦， 他这个要求是说这个让他向第三方去进行主张， 就是那个酒 店主张。 哦， 是这样的。并且旅行社呢还提出一个抗命意见， 嗯， 就认为我们这个合同现在还在履行期之内， 嗯， 然后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入住的这个权益，只是现在你不愿意履行合同了，说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履行的，所以就是不同意解除。即使解除的话呢， 嗯， 他认为应该是由这个第三方酒店去退还，而不是应该由他来进行退还的。 哦， 嗯， 哦，而且旅行社我可能还会说，那您看这个期限有好多年呢，那您现在有病，那过2年治好了， 嗯， 还是可以继续玩 的，嗯， 是吧？ 嗯， 啊，那到底这个合同应不应该解除呢？ 最后呢，咱们这个法院经过审理呢，认为这个李先生夫妇呢，他在合同签订以后的确是身体发生了变化， 嗯， 继续履行合同呢他们双方来说就是明显的不公平， 嗯， 并且呢这个预付费的合同呢就是说也不适宜强制去进行履行，所以呢咱们法院就支持了李先生夫妇的这个诉讼请求， 哦， 然后判决解除了合同， 嗯， 然后由旅行社退还了这个费用。 嗯， 哦，嗯，因为咱们这个合同当中呢，这个旅行社他给这个李先生夫妇开具了收据，是证明他们收的款，虽然说在合同中约定的旅行社是一个代收的一个这样一个义务，但是他最后也并没有证明他代收的这个款项实际支付给了第三方， 嗯， 并且是由他出具了一个收据，所以呢我们就认为是还是旅行社来退还这个李先生夫妇这个旅游的费用。嗯， 前两年的确分时度假的产品很火热哈，尤其是在老年朋友当中，其实我身边就有人买了分时度假的产品，虽说没有发生纠纷吧， 但是他后来觉得有点忽悠人啊。那么您觉得这个又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如果真的是涉及到老年朋友和这个分时度假的公司啊有一些这样的沟通的话，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首先呢，我们应该就是理性的来对待这个分时度假。这个分时度假呢，它的这个优点和缺点是并存的。优点就是说我只需要付很少的一部分钱，我能够享有未来很多年的这样一个度假的一个权益，肯定是比我每年去旅行一趟这个单价加起来要便宜很多。但同时它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天然的这个缺陷就是说它的旅行期限很长。那么旅游这个合同它是 您说的旅行期限是说这个合同的旅行期限， 合同的旅行期限，因为它有可能是五年十年，诉讼中呢还发现也有这个旅行期限长达20年的这样一个合同。那么它旅行期限过长会有两个问题，一个因为旅游它具有一定的人身性，不太适合强制去旅行，那么在10年也好20年也好，我们的身体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自己我们能不能去旅行，这是有一个存在一个变数的。 是的。 另外呢，因为咱们国家这个行业目前还不太成熟，那5到20年之内这个公司还在不在，还找不找得到。 对。 还有另外一点，那就是我每年因为它都是需要一个提前预约的，我能不能预约得到，这也是一个变数的。所以这个合同本身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变数，就是提醒大家也不要只是贪图一些这个优惠然后去贸然选择一个旅行期限很长的一个合同。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我们确定选择这种方式的话，我们要选择一些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市场信誉比较好的旅行社。另外呢，我们还要看一下我们签订这个合同之后我们是和两方签的还是三方签的。然后我们这个钱到底是交给谁，旅行社只是一个代收的一个费用，还是说这个是由第三方来这个我们向他缴纳费用的？因为涉及到我们最后这个如果要解除合同的话，无非就是解除合同和退还这个未消费的这个款项。 是。 那么我们就要涉及到找谁去维权，找谁去退的一个问题，也会涉及到一个诉讼，到那个地方去诉讼去维权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说大家呢还是不要轻易的被这种分时度假产品的推销广告所感染，然后就头脑一热啊就签了这么一个合同，还是要谨慎的选择，理性的来思考，是吧？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毕竟不是很完善嘛，有时候一些这个不法分子钻了这个漏洞，还会发生一些这个携款这个潜逃这样一个情况， 最后导致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买了分时度假产品结果根本就没有玩上， 是 想退钱呢人家卷铺盖卷走人了， 是这样的 根本就无处来讲理去啊，这样的情况。好，那么这里还要提醒这个大家注意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两位跟大家介绍了四类不同的这个涉及到旅行家的这样的一些案件，也希望这些案件能够给大家在今后的旅行过程当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指引。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谢谢二位。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旅游家纠纷当中呢，还有一类纠纷啊，是涉及到旅游家教育，主要呢是涉及到游学啊，因为游学作为一种教育方式，近年来很受家长的青睐，每到寒暑假，海外游学的旅游产品就备受家长们的关注。那孩子们通过游学班参观当地名校，学习语言课程，入住当地的家庭，游览国外名胜，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惜重金投入，期望孩子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这里面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纠纷啊，因为游学纠纷呢，我们之前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说过多次，今天呢就不详细跟大家展开了。那我们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五类不同的旅游家模式的纠纷。那可以从这五类的案件当中看出哈一些共性，比如说旅行社在提供旅游家服务当中普遍存在着角色模糊的问题，与消费者直接进行接洽、销售、签约、履约的一般都是旅行社，但是实际提供最终服务或是附加服务的又是第三方。因此呢，合同的履行当中一旦出现纠纷，旅行社就常常以自己只是居间方为由进行抗辩，造成消费者维权困难，法院认定困难。那么我们在今天今晚拍案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呢做出几点提示，主要是三步走的提示。那第一步呢，就是审查合同主体，首先就是要对旅行社或者提供服务的中间商进行审查，审查它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其次呢，要看清合同相对方，搞清楚旅行社和最终服务提供方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而